巧计，到如今连累他受苦心，太严严把公孙凶恩，小点来你是个听，你若是再三地不肯招人，大人的方法不用亲手指一边讲啊，你要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好，谢谢王佩瑜，谢谢朋友们。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一团的团长叶派小生李宏图，为你演唱《玉门关》。

我下面再给大家演唱一段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。将军，你千不念万不念，不念你我一见如故 是 三生有心，天降下青天之宝鼎，乾坤全凭着桃花柳将我变心，我也曾连三分宝剑与韩德君，他是你赤身为先不肯重用，大师姐不恼将军胯下战马，身背宝剑吃了东门，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，不不得山有高这水有深，山高水深路途遥远，我人既爱我来寻将军，王将军，你怀念我萧何的情分，王将军，铁骑怒战吞声，你莫发雷霆，随我萧何转回城，大丈夫要三思二行。 好，谢谢陈少云先生，谢谢。这张良演萧何呀，哈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一位优秀的梅派传人。朋友们，提到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梅兰芳大师生前的最后一出代表作，也是梅大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排演的唯一的一个新戏。下面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优秀的梅派传人董媛媛，为您献上《穆桂英挂帅》，有请董媛媛，有请。

里观山红，日伴问苍天，群儿何时该团圆？问苍天，何日重归三世间？住进天子庙堂宽，壮怀的舒展，磕头接龙船，却为何天堰便堆成火源？安天哪天，莫非你也怕船坚？看林冲若早回避哟，共先看风雪破瓦断苍天浓仙，你何苦林冲头上尘危烟，埋乾坤难埋英雄冤。 好，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，为我们献上《春闺梦》。